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来自台湾的千万畅销书作家张德芬，沉寂四年后再推出新作《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新书突破了以往畅销的《遇见未知的自己》故事化的写作，首次公开自己童年创伤、婚变、儿女远行等无法逃避的痛苦，1600多个日夜的书写，写尽内心暗流涌动的秘密，帮助读者摆脱生命的旧模式，跳出被他人、情绪、外境奴役的游戏，修炼和突破自己，实现真正的蜕变成长。今天的诵读小站邀请张德芬为你解读《爱与孤独》。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德芬老师。你好，德芬老师。 大家好，一丹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做客。 德芬老师其实是在多年前跟我从事着一样的工作， 是 主播的工作。 对， 嗯，其实说到主播的工作，大家觉得已经在台湾非常的光鲜亮丽了， 嗯， 怎么会转行写书，然后去研究这一方面的内容？ 当初离开那个光鲜亮丽的电视主播台呢，我倒是真的不太喜欢那个工作， 嗯， 因为我就觉得每天打扮漂漂亮亮的在那边念新闻台词哈，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多， 嗯， 所以我后来就去美国留学念书，然后从事一些商业的发展，然后最后是我觉得在世间好像外在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了， 嗯， 我才开始向内探求，走上了身心灵成长的道路。 说到了你的身心灵成长之路的第一步，会被大家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一本新书叫做《遇见未知的自己》。 是， 那本书到现在还在畅销，还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嗯，所了解。这次呢，出版的这本新书叫做《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这本书也很特别。之前的那本书呢，都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在讲述一个故事，这本书呢，完全是以第一人称把自己的故事，过往这么多年的经历，毫无保留的坦诚的交代给大家。当时写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吗？ 我一直都是一个蛮能够勇敢真实面对自己的人， 嗯， 在第六本书了，这是我的第六本书，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嗯，之前第五本书是4年前出版的， 嗯，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畅销作家，我并没有急于想要把我的书推销出去。说实在，过去因为3、4年当中我经历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坎儿，然后真的是有一些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了，所以我才决定把它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创作的过程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担心或什么，反而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是很疗愈的，因为你愿意把自己的心路历程，把自己的这些黑暗面啊、悲苦啊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本身过程就是一个疗愈。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大胆的选择才会让书的销量更高一些？ 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我在乎书的销量的话，我不会4年才出一本吧。比如说名和利对我来讲，它的那个边际效益就已经挺低的了， 嗯， 就是再多的钱再多的名对我来讲这不是重点。嗯，我个人是觉得我是希望能够跟一些读者一起成长，然后让他们能够面对自己生命中的一些难题，觉得有一个大姐姐在那儿跟他们分享自己的 心路历程，告诉他们说不要难过，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是这样的。虽然我表面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好像又是名校毕业啊，又是怎么畅销著名作家呀， 对， 可是我自己还是每天得面对我自己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挑战和困难，所以我是用这种心态去写书，我并不是在乎销量的人。 其实在我们看来，像你这样的名气应该有自己的公司或工作室，然后做一些商业的运作，但好像还是蛮低产的。 对，因为商业运作不是我的人生的重点。 可你的简历里是学的 MBA 啊， 对， 尤其在美国名校学的。 对对对，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刚念完 MBA 之后，我其实那时候蛮想挣钱的，我也去一些商业公司，一些曾经做过私人银行的顾问什么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比如说定下一个目标，说我要有多少钱多少钱，我就很满足了。可是后来当我到了那个目标的时候，我真的感觉那目标太小了，现在物价都涨了，然后我的眼界也高了，这个目标太小了，我一定要再往前追逐。可是那个时候我走向心灵成长的道路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在外面的追逐真的是不重要的。一个人的快乐的泉源永远是来自于内心的满足，那内心的满足其实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理解、谅解和包容宽容自己之后，你才能把这些特质转到外面去，宽容别人，理解别人，谅解别人，同时呢你的外在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好。那金钱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真的丰富的富裕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自己到现在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转变过来，到现在我是觉得再多钱对我来讲边际效益很低，但是呢我现在经营这个张德芬空间这个公号也是用商业手法在经营，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号它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平台，那我希望把它做得很正很上轨道，然后能够提供大家真正好的一些心灵成长的一个平台，一些课程，一些资讯，能够帮到大家。那与此同时有一个检验我做得好不好的标准，其实就是它挣不挣钱。你不可能说这件事我做得很好，可是我就是不挣钱。我甚至觉得公益慈善事业都有它一套方式，你要开源节流，然后能够自己能够 维持住自己。 对对对，你不能都靠捐款。 对， 那我觉得这是我在现在在经营这个张德芬空间的一个态度。很多投资人找我要融资 A 轮 B 轮我都拒绝了，我不想要走这个 A 轮 B 轮上市的这个过程。如果纯粹是一个资本游戏，我是一点点兴趣都没有。 其实你刚刚也说到了过去的四年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坎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坎儿？ 就是我变成单身了，单身了之后又空巢，就同时发生，然后小孩两个小孩先后去美国，然后自己又变成单身。就是本来身边很多人，一下子就身边没有人了。的这个恋爱经验也是很丰富，好像十八九岁开始恋爱比较没那么早，但是自从恋爱以后身边好像就没有空缺过，就一个接一个这样子，几乎没有空档，所以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待着过，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毕竟年纪也大了，我觉得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所以这一路的心路历程是挺辛苦的，所以书名就叫做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原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这么害怕孤独，我不知道原来我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的，原来我在感情方面没有完全的自给自足。 爱与孤独本来是两个极端最矛盾的两者，你把它放到了一起，又会遇见爱又会遇见孤独。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害怕孤独的人，当你能够穿越那个孤独的那个通道，好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你觉得很恐怖。一个人很孤单很孤独，在穿越这个隧道的时候，你觉得眼前好像永远都看不到那个尽头。就是很痛苦很痛苦。但是真的当有一天时机成熟了，你到了那个隧道的尽头，你看到了前面就是亮光的时候，等在那里迎接你的就是爱，你会发现是对自己的一个爱。当我们害怕孤独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其实不愿意跟自己相处，我们不信任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们要在外面找一个对象，找一个人来投射我们的爱，投射我们的东西，从他那里获得安全感，从他那里获得感情的滋养。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最终我们可能 学不会怎么爱自己，学不会如何跟自己相处，可能反而会更孤独。所以说我走的路当然可能跟别人是反着走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先学会了孤独之后，再进入一份关系的时候，就是完全那个品质是不一样的。你就能够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状态之下，你在感情当中就不会被绑架。 所以外边没有别人，只有自己，还是你的那句话。 是的， 说到这本新书，其实上篇讲到的就是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但让我觉得最受触动的是你会把每一个应该说你经历过的一些感悟分门别类的变成一条一条的展示给大家。这里边包括感恩，其实我们都知道身心灵课程当中都有感恩，首先我们上来要感恩，但是有些人会说，可是我感恩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为什么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所谓感恩就是说你对目前拥有的东西你珍惜并且表示满意，这才叫感恩。感恩并不是说哦，我好谢谢我父母把我生下来哦，我好谢谢我这个公司给我一个工作啊、哦，我好谢谢谁谁谁哦，好谢谢我爱人能够陪伴我。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感恩。感恩的那份心就是对你目前拥有的你觉得很珍惜而且很满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去发展你的生活，你就会发现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习惯就是我内在有一个痛苦，有一个匮乏，我想要解决这个痛苦，我想要满足这个匮乏，所以我在外面不停地抓取。那这个是永远都是一个猫就是狗咬自己尾巴的那个游戏，就是永远停不下来的。因为你觉得快乐的源泉是在外而不是在自己内在，所以如果你能够真的不凭借任何东西，然后自己能够做到我很自给自足的能够感到满足和愉悦的话，并不是那种狂喜啊，多高兴多兴奋啊，就是一个淡淡的这个满足和喜悦的话，我觉得你生命当中的问题很多很多都能够解决。 有一个标题我印象很深，叫做做内心强大的小女人。我们都说要做内心强大的女人，但是很少有人说做内心强大的小女人。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总会觉得内心强大是跟大女人相关的，好像跟小女人是相差很远的。怎么样去做内心强大的小女人呢？ 小女人的内心其实应该都是蛮强大的，才能够真的看到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你的所作所为就从自己要的那里去着手。因为就是你内心不够强大，你有很多感情的需求，你需要别人认同你，你需要别人来满足你的某些要求，所以你会变得有所求。有所求的人他是不强大的，对吧？我也讲过一句话叫做温柔的坚持，脆弱的要求。就是你能够很温柔的表达你的一些真正的需求，很坚定的做你自己最佳的后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最有力量的。所谓内心强大并不是强势，比方说我做错了，我愿意承认我错了，这就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小女人。然后但是我能承认错误这件事情是那些女汉子做不到的，那女汉子其实她们内心并不强。比方说我愿意承认自己错，我愿意承认自己有些地方需要改进，那这也是需要内心非常强大才能做得到。但是能说得出这句话来的人，她是非常温柔的小女人。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什么时候我要去展现大女人，什么时候我要展现小女人，仿佛这是一个一直被大家探讨的问题，尤其在亲密关系里。 我觉得尤其亲密关系里面也要看你的对象，有的时候你的对象就是非常自尊心很强很爱面子的人，那你那个大女人就是要时时的收束着。所以说我这个书里面也讲了，你就只能做狠事不能说狠话。我就看过一些女人长得也不好看，可是她周游在几个男人当中特别的如鱼得水的，几个男人都爱她爱得要死，她把他们害得很惨，抛弃了之后，这个男人都说啊，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能给她幸福。我觉得这种女人她就是一定是特别能够展现她这个温柔又脆弱然后需要男人的那一面，让男人觉得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个性去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取决于听众朋友们你自己究竟想要什么。那像我个人的个性就是，我其实是内心是 比较强大的大女人型的、嗯、做事情很明快很绝对然后很有主见但是呢另一方面我又想要做个小女人就是听从丈夫的听从男人的然后要为男人着想然后要做一个懂事的明理的女人那其实在这个方面就是去讨好男人那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就是我应该把自己的矛盾收起来就是 OK 既然我是强大的我就不需要那么屈就的在你面前做的那个样子我就是应该爱我自己、嗯、为我自己划清一条界限然后真实的做我自己有钱我会倾向于讨好男人 嗯 然后去为他们牺牲很多做很多自己让自己委屈的事情 嗯 所以反而还不好那我就觉得要看你自己的个性是什么通常个性基本上是很难改的所以说你说要我在大女人和小女人之间挑一个的话我是愿意做小女人可是我的个性是属于大女人所以我就将来在亲密关系里头如果有的话我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去协调这两方就不要让对方有那个错愕觉得说诶你平常怎么对我这么好可是一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讲话又那么的权威哈、啊、又那么的那个样子、嗯、就是男人就会受不了 那就是说还是要做自己 对对对对 不要去因为对方喜欢什么类型我就要做什么类型那样会很累 因为那这个我们就说回来就是你如果有求于对方 嗯， 你希望他给你感情的支持你害怕他离开你害怕他因此而不爱你如果你有这么多的戒慎恐惧的话那你在他面前就是手脚施不开的 嗯， 那你真正能够做自己就是说你觉得你做自己是最棒的同时呢对不起我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你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这句话我不说出来但是我表现出来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归于中心的强大女人能做的、 嗯、非常厉害的女人 对对对那像我以前我其实是有需求的我是求于对方的、嗯、我很在乎他爱不爱我很在意他有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嗯、我是有感情需求的我是非常依赖的 嗯， 那在那个依赖虚索的感情里面我就没有办法中正的做我自己就这样子、嗯、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自给自足已经过得很好了生命当中其实有没有男人都一样了的时候来了一个男人能够为你加分跟你处得好你就在一起不在一起我就大不了恢复现在单身生活过得很开心就不需要去委曲求全把自己性格扭曲了去配合对方 其实中篇也很有趣叫做爱得刚刚好、 嗯、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叫做刚刚好 就我刚才讲的你要太自我中心这个完全不爱对方也不行但是呢、 嗯、 说实在的啊，我发现亲密关系这个话题、 嗯、 很多时候真的看过非常非常自我的女人、嗯、就是自我自私她什么事情都只想她自己然后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可是她身边会有一个男的很爱她、 嗯、 不弃不离的陪着她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一般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福气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爱自己把自己那个感情需求的全源放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兴趣上面而不是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那如果说你觉得一个不错的男人来的时候你要爱得刚刚好就是不能为他一面倒的倾向他那边或是说你要太过自私完全不去管他我就有一个朋友他老公劈腿外遇离婚了之后跟我讲说他知道其实他自己也有错因为他觉得他工作忙然后他也不是那么爱那个老公所以他就很多时间给这个老公他也没有去想那么多觉得夫妻就是应该互相信任就在他的疏忽之下他老公就有了外遇所以说怎么样爱得刚刚好这个就像情的这个弦哈， 嗯， 你不能拉得太紧也不能够太松他要奏出一个完美的曲调是要刚刚好的那这个拿捏之间就很不好说基本上就是要看两个人的个性以及你们之间互动的模式还有牵牵扯扯的家族、嗯、两个家族之间的一些这个动力啊什么的、 嗯、 但是呢怎么样爱得刚刚好就是你自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一章当中其实有一句话挺特别的我相信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会觉得嗯，怎么会这样认为呢就是在爱之树当中讲到的灵魂伴侣越完美越危险 嗯， 哇你知道这个灵魂伴侣这个词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在朋友圈当中

详情天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来自台湾的千万畅销书作家张德芬，沉寂四年后再推出新作《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新书突破了以往畅销的《遇见未知的自己》故事化的写作，首次公开自己童年创伤、婚变、儿女远行等无法逃避的痛苦，1600多个日夜的书写，写尽内心暗流涌动的秘密，帮助读者摆脱生命的旧模式，跳出被他人、情绪、外境奴役的游戏，修炼和突破自己，实现真正的蜕变成长。今天的诵读小站邀请张德芬为你解读《爱与孤独》。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德芬老师。 大家好，一丹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做客。 挺想问你的，最后一章为什么把它留给孩子？ 讲这个爱与孤独嘛，那像我孩子他最终他们都离开我出去念书啊、工作啊，以后也不一定回到我身边。那我觉得跟孩子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那我也听过一些父母跟我讲，说我孩子大了就说要离家去念大学，离家越远越好。 嗯， 然后就是有些孩子对父母真的是避之唯恐不及，然后逢年过节就恨不得就不想回家。那我就希望帮助大家不要有这种情形，因为这种情形会让老人家真的觉得很孤独。怎么样教养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心得。我跟我孩子都很亲密，几乎是无话不谈，孩子特别喜欢花时间跟我在一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讲当然是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祝福和资产呢。 嗯， 所以我想把我这个跟孩子之间的一些交流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也不是一开始有孩子就这个样子的，一开始也对他们很多要求，很多的这个责难，然后这个也很多的投射在他们身上吧。渐渐的慢慢的我自己成长了以后，跟孩子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嗯，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我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在最后一章当中，第一句话就写到了，和这个世界相处最重要的快乐处方就是不要有期待。 嗯， 当然你确实把孩子培养得非常优秀，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并没有你期待当中那么优秀，你还会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吗？没有期待。 是这样子，对孩子我能做到没有期待。我觉得他们18岁去年大学离开我就这样了，逢年过节生老病死才会见面了。但是我对他们真的没有期待，因为我看孩子的角度是 我觉得他们是独立成熟的一个个体。 嗯， 那我尊重他们的个人的意愿。 嗯 嗯，我不期待他们要反哺给我养老或是陪伴。他们要念什么，去哪一个大学念书，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嫁谁，他们要在哪里结婚，他们要在哪里生活，他们要不要生孩子，他们要在哪里工作，我觉得我完全尊重和支持他们，我没有任何的想法。那是因为我在孩子身上很忠正，我没有把我的存在感刷在他们身上。我对父母也是这样，我没有把我存在感刷在父母身上。所以今天你的期待其实是因为你刷存在感的地方。 嗯， 就是我刚刚讲的生命中的乐趣嘛。比方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今天做了很多饭，就老公没回来使我生气，就是因为你觉得做饭给老公吃是刷存在感以及你快乐的一个源泉，你才会这么做。嗯，像我个人我不喜欢做饭， 嗯， 那这就不是我刷存在感的地方。嗯，我也不会有这个事情出现。嗯，那如果说今天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本书也是希望帮助大家看见的，你尽量把存在感放在一些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事情上面。比方说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花精力时间的方式就是锻炼你的身体。 嗯， 你的体型，尤其年纪越大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根本感觉不到，你三十多岁就开始走下坡，四十多岁你的体型，你的那个老态都会出来。那你看我就是这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哈，比我的年龄小这么多，我有花时间在保养我自己。 嗯， 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投资报酬率。你真的你去锻炼身体，你的肌肉你就看到它，你越来越壮。 对， 然后你那个身上原来腰疼现在也不疼了，然后你的身形就是越来越好看了。那还有就是去读书，去学习，去上课，这会让你觉得哎呦眼界开阔了。去旅行，哦，看到这些东西好快乐，去发掘自己的这些喜好，哎呀弹钢琴啊，或是去学这个跳舞啊，然后画画呀，这些东西真的都是特别好刷存在感的。当你的存在感是刷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或是那个结果是无法确定的时候，你通常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很多人觉得你已经可以做别人的导师了，就是你的书里的内容可以去引导别人了，你还会重蹈覆辙遇到书当中的问题吗？ 会。我以前跟我前夫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把你自己写的书再看一遍。然后我前一阵子情商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德芬你去看一下你写的那本书爱到极致是放手，真的很好，我觉得会对你自己都很有帮助。是这样的，因为知道和做到是有距离的。 嗯， 是有距离的。然后有的事情，某些事情我觉得我做到了，比如说我在孩子关系上，父母关系上，我就是真的如鱼得水，我放手放得非常的好。 嗯，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困扰我。 嗯， 那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方面我是做到了。可是可能我自己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我把存在感刷在跟比如说闺蜜的感情或是跟爱人的感情上，受到考验的时候我自己不觉得，但是受到考验或是出状况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这么在乎这个人或是在乎这件事情，然后才暴露出来，这个方面是我需要修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谓的修行成长，其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去看，最终你要能够做到一个真正心灵自由的人，就是外在的事物不再困扰你了，你能够在自己内在找到所谓的幸福自由快乐。我觉得我再过个几年应该可以达到，现在没有达到，我现在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你就要看你每天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没有朝着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前进。 其实在你的这本书最后一章当中也讲到了，没有人可以让你生气除非你同意，这是给儿子的一封信。 对， 这边讲到了如何去怒气管理哈。很多朋友觉得控制情绪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做，尤其在感情当中。 我跟大家讲，其实我脾气是不好的一个人。 嗯， 然后我儿子，我刚刚讲那句话连我儿子常常拿来讲我。嗯，因为有时候我生他的气，他就说没有人可以让你生气啊，是你自己让你自己生气，这是你教我的。我当时儿子常会这样讲。然后所以我这些年来尤其是单身以后，我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在自己的脾气上面，在着手。 然后希望就像我讲的，不要以负面性去回应人事物，就是爱嘛，对吧？ 嗯。 然后我真的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也都写在书里跟大家说，我不是一个藏私的人，但是真的我每件事情我就去看我自己的起心动念，为什么我会生气，我为什么会在乎，然后我也很努力把自己的身体弄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知道，如果你身体特别的疲累或是生病的时候，你脾气是肯定不好的。 嗯。 然后你内在很多创伤没有疗愈，你很多的怨气，你总觉得别人欠你的，父母欠你的，然后总觉得自己委屈，被不公平的对待，你也是脾气不会太好的。我一直在讲，就是当你能够跟自己内在不舒服的感觉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用找代罪羔羊了。同样的，我跟孩子在一起，我为什么要骂孩子？就是因为你弄得这样子，我很烦，我没有办法跟我自己内在那个烦和无助，甚至恐惧说，这个孩子如果不好好管，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就会骂他。那像我儿子小时候偷我钱，我很在乎小孩子的自尊，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你把他痛打一顿，让他知道他自己再也不能偷钱，你是毁灭他的自尊。一个没有自尊的人，他该偷钱还是会去偷，该在做什么坏事还是会出来。你毁了他自尊是比任何东西都糟糕。 嗯， 我马上安慰他，我在书里也有写嘛，我说爸爸小时候也偷钱，看你爸爸现在这么正直，妈妈的好朋友他小时候也偷钱，看他现在绝不会拿人家一分钱。我们小时候都有犯错的时候，你不要难过，你不要觉得怎么样，以后你要用钱跟妈妈讲，你不要偷钱。那我在乎的是他的自尊心，我不觉得是件大事，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恐惧按捺不住就去责罚他。 嗯， 那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对未来的这个恐惧，以及自己面子丢失的这个引起的不舒服的情绪包容在我的心里，我能够涵容他，我自己去消化解决，我不把他投射出来在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代罪羔羊的时候，我就不骂他。我第一句话就是说， 嗯， 哎呀宝贝，你一定好难过哦，完全去同理他啊，他马上就哭出来了。 嗯，我突然觉得亲密关系其实是相通的，无论是夫妻情侣还是家人都是有规律的，你把握这个规律可能就能处理好很多事情。 还有这个规律，比方说我说我在我的父母身上，在我孩子身上，我的规律是一致的，可是这个规律我以前没有办法用在亲密关系身上。 嗯， 是因为我在亲密关系上面刷了太多存在感，所以我这几年的单身对我来讲是生命中弥足珍贵的一段时间。人家说，哎，你怎么不找啊，你长还怎么长那么年轻漂亮啊，这个什么的，个性又那么好玩。我说我不急，我先享受几年单身的生活再说。我觉得好不容易单身，刚开始是很不习惯很痛苦的。 嗯， 慢慢慢慢我习惯了，自己过得挺有滋有味了。 嗯， 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进入一段不能够滋养我，不能够为我加分的关系当中。 嗯， 所以我先好好享受现在自己的这个生活，我不再把存在感刷在那个上面的时候，我的命运就改变了。 这本书刚刚出现，刚刚上市，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马上你又做了第二件事，就是去排话剧。 其实这有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都不喜欢一成不变。做话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把书里的东西，因为我真的收到太多读者的来信说，我的书《遇见未知的自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嗯， 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用一个更不一样的方式传播出去呢？ 我们也很期待把你书里的内容能够通过话剧的形式带给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邀请德芬老师为我们朗读这本新书当中的几个精彩的片段。 如果找不到依靠，请你一定学会和孤独好好相处。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很多人都想探究的问题。其实，任何诚实勇敢地去检视人生的人都会发现，人生的尽头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悲剧，我们终将要老去、死去，花了一辈子去争取和建构的东西，最终一样都带不走。很多抑郁的人看到了这个真相，但他们没有勇气寻求更有智慧的人协助，而是卡在一个地方出不来，于是选择不再继续玩下去。但这不是勇者的人生。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命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然而，生活值得我们热爱吗？其实，大多数人的生活是非常受限的，受限于亲情、